夏闻名千年事，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作《渝北平作》。翠野著龙轩，卢龙转征沛，瑶山丽如绮，长流银似带，海系百重楼，岩松千丈盖，自眼可游赏，何必相城外。诗歌标题中的北平并不同于今天的北京。在唐代，北平指的是北平郡，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包括了辽宁和内蒙的一角。北平郡的治所在卢龙，也就是今天秦皇岛市的卢龙县。卢龙县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商代，在商代这里是孤竹国的故地。相传在周武王灭掉商朝后，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伯夷和叔齐因为效忠于商朝，耻于向周朝称臣，便双双逃入首阳山中，留下了宁死不食周粟的典故。这座首阳山也就是今天卢龙县内的阳山，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当地一处小有名气的旅游景观。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北平郡一带是中原王朝农业文明向北方传播的极限。北平郡北面的燕山山脉自古便是一条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间的天然分界线，跨越过这座山脉便进入了广袤的草原地区。所以本诗的中间四句瑶山丽如绮，长流银似带，海气百重楼，岩松千丈盖，就是在描写燕山地区壮丽的自然景观。山势巍峨绵延，松林茂密如盖，长河如玉带蜿蜒直通大海，海面水汽升腾，云蒸霞蔚，景色秀丽迷人。在唐代，这里更是距离首都长安极为遥远的边疆地区，越过这里继续向东，则进入了高句丽的国境内。在李世民的时代，唐王朝曾经与高句丽进行过多次战争。后人推测，本诗正是创作于李世民第一次远征高句丽之前。此时的李世民正处在他执政生涯的巅峰时期。对外，他先后平定了突厥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内，政治清明，人民休养生息，国力逐渐恢复。尽管曾出现了太子谋反的事件，但是李世民很快册立了新的继承人，确保了帝国政权的稳定。选择御驾亲征高句丽，也正是这位马上天子希望能一战解决困扰帝国多年的边境隐患。从这首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到一位壮年皇帝的自信与骄傲。他好像并不是率军来打仗的，只不过是如同一次外出游玩罢了。当然，现实给李世民上了沉痛的一课。远征高句丽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